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又回到嚟第三节的奇异档案啦，系啦，我见到猫山王广告添，头先就咁咧就咧就待翻上续啦吓，咁我哋三个 啊， 三个唔使再解释啊。如果你要介绍，睇翻一二 part 啦，好冇？时间关系啊嘛， 争取时间 系啦。咁咧就呢个徒弟咧真系阴。咁后来佢真系睇到，当时bingo咗我手掌之后咧，我问佢：，哇，你真系好嘢，点解你咁犀利一只眼？你有咩理由睇到连个轮廓啊，系乜嘢嚟，你都知嘅咧？究竟点样睇？着咩衫裤你都睇到嘅？咁样。哇！如果你睇唔到，我都几系嘢喎。啲人你话我流喎，系咪先？咁点解你可以得嘅咧？咁我你叫咩名啊？咁我认住佢啦。咁佢后来喺楼梯口同我倾偈，佢话师傅其实我好阴，你都讲咗我阴啦咁样，咁咪或者作衰咁样睇到咯，同埋本身系养开嘢咁样养开好多嘢，或者啲鬼灵亦都俾啲灵感佢，或者佢更加清楚。那个频道我都讲过啦，那个频道就系你同佢同嗰啲灵界嘅频道系通灵，通灵嘅时候咧就差唔多有咁嘅能力，好多嘢都睇到咁样啊佢。佢咧就而家学咗咧，佢又去无全清一啲嘢，就真系听师兄讲嘅，抌咗佢发誓要抌晒，请走晒。到佢请走嗰时咧，就好肉痛咯，同我讲喊到真系我话都系一个了断嚟嘅。最奇怪话，不过咁我师傅系佢咁多年相伴嘅阴嘢，叫佢跟我学嘅。我点解咁嘅？咁我觉得佢应该有啲事咯。因为佢之前咧，佢话佢遇到一个人哋介绍嘅老师傅咧，喺东九龙嗰边嘅，咁咧就本来报咗名学嘅，都系六壬神功，但系唔知点解咧，到临门一脚咧，话发生好多事去唔到，咁就冇学，咁佢整定咧，跟住嗰排咧就不停遇到我，撞到我，揸车佢撞到我。我行街行入去间嘢买嘢都撞到佢嘅，佢已经喺度饮紧嘢咁样，师傅咁样，哇！几年唔见，点解人人都撞到你啊？咁样，咁啊，跟住好似话，即系陪住你左右，咁你好惊啊？系咪？咁跟住就后来话，我识见你识咗你咁几年，我都未去过你个坛，听讲你个坛喺附近，可唔可以上去睇啊？就即刻上去坐，一上去坐，佢又话又好辛苦啊，即系佢仲有咗身体嘅感觉啊，又话唔知点麻啊，又气促啊，点知唔知点样？咁佢话系咩？啱噶啦，你唔同能量啊嘛，咁梗有啲唔同嘅反应啦，咁样正常嘅，好似想扯起，想飙起佢个同咁。我话你唔好啊，你咁样好大镬。 即系如果佢嗰下佢上嚟嗰个系阴同儿，你嗰度系神态嘅话，咁 系啊，佢有可能会不敬于我哋嘅神咧，佢以为咁样会挑战咧，咁有可能焗我上身咧，咁就麻烦啦，咁样。 咁就要入钱挑机啦。 咁系咯，咁都麻烦啦。跟住就嗰、那个 game 咧就好长咁打，系啦咁啊，咁啊唔系咁好，咁啊系咯，佢真系学咗啦。咁我觉得佢而家个开始个人咧开始几好，佢觉得几好，佢又好勤力啊，琴日上嚟练嘢添，系啦。佢我听我讲话，唔好假，一定要真，一真就我哋一阵间会讲啊，同身机同标同呢啲咁嘅嘢，究竟点样分？真假同埋有时自己都分唔到真假，所以变咗嚟讲咧，一定要好明确同埋好个心性好醒先得，否则会听咗好多人讲，或者自己有自己观感，加好多好多嘢嘅时候咧，就会咩？我有一个徒弟问我，曾经有人问，尤其是一啲识催眠或者催眠师，西方嘅呢啲咁嘅学术，话我哋请同身。呢啲嘢系一种自我催眠或者俾人催眠嘅一种嘢，咁当时好多前几日啫嘛，即系牙期，即系初一嗰阵时讲啊嘛，咁我话有好多徒弟喺度，师傅咁如果佢咁样问，话我哋呢啲系呢啲，你点解释？ 咁我就唔知点解释嘅，我搞咗一大轮，搞完一大轮之后咧，佢觉得非常之满意嘅，咁都从未听过有师傅咁解释，咁我希望今日都会解到少少俾你听下，但我有可能我系冇稿嘅，我惊唔记得点讲，请见谅啊，因为讲翻七月节。究竟点样七月节有乜嘢禁忌呢？系讲咗火之后又讲咗咁耐啦，嚟咗题跳咗而家，咁就我哋讲翻住咧，长啦，行长啦，行长边啦，行长边咁嗨长行咧，就好多传闻都话嗨长行。究竟点解嗨长行咧？你有冇听讲？ 如果以我眼见咧。因为通常人呢行系会行到嘅中间㗎、你唔会黐住幅墙咁行嘅。咁、我觉得其实系啲鬼避开你，所以佢哋先去黐墙行。咁、变咗点解会话你哋人唔好黐墙行呢？系、因为其实啲鬼大多数黐墙行，你行埋咪会撞到佢囉。咁但系其实啲鬼仲怕你撞到佢啲。系、啊，所以。反而呢、這个我觉得系成立嘅，真系成立嘅。 听就听好多，呢、這个解释都系听好多次，但系我真系唔记得。你讲得非常之好，诶诶，你一讲我又记得，系啊。 因为啲鬼系唔会企喺个脑中心等你埋去撞佢， 因为咁撞埋咧，咁就系 佢分分钟会玩完。 系都佢都会弱噶嘛，有啲系啦。咁所以咧就佢睇到你，你睇佢唔到，所以佢避你多啲嘅。 系啊， 佢避你多啲嘅，而你冇办法避佢嘅，因为你睇佢唔到。 同埋有啲人可能成日话见到啲嘢喺啲墙角啊、啲阴暗位啊、转角啊嗰啲咧，我觉得都正常噶，因为佢系唔会企喺个脑中心咁样，都系嗰句啦，佢唔会等你走埋去冲撞佢噶嘛。 系，除非嗰个半夜三更有啲自己眼花，有块布飘，又话个灯柱嗰度啊，咁样有挥手啊嗰啲咁啦，咁嗰啲有可能喺中间，因为冇人啊嘛条街。 系啦。 咁你如果佢好人来人往咧，如果佢企喺中间咧，一定会俾人撞到。 系啊。 仲有好多个人。 系啦，好多个穿过你度，穿过佢度嘅时候，有可能是打一个嘅能量大过佢，佢或者一下一下嘅撞击，有可能佢都顶唔顺。系啦，都唔出。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佢唔觉意。如果你两个一个是阳人一个阴人咁样唔知点解佢都唔知点解入咗你个身度。而佢出唔返嚟佢唔愿意入你个身度。但是撞击入去我试过帮人驱邪呢就是要掹返嚟出嚟。好多次嘅。嗰隻鬼呀同我讲我唔系想入去嘅。即系你唔好你唔好杀我唔好打我。咁唔系想你叫驱邪嗰啲驱邪师如果倾唔到偈呢好大喎。因为佢唔知佢只系识用驱邪嘅嘢佢唔可以同佢倾偈。佢又倾偈话我唔系想喺度我哋放离唔离开佢呀咁样。我离咩开佢啫我离开唔到佢。我都想找一个人帮我离开 的。离开不到 他。如果我离开不到他我咪不停要冲击或者不停令到他有事令到会有人找到即是着了一些盏灯按了一些警号要找到一些认为知这样东西的人去解决这件事。那他说你来就啱啊你可不可以跟我解决他啊这样。咁我 OK 啦原来係咁样黐实咗。点样黐实㗎当年因为呢佢去边度边度问事而一个神婆嗰度问嘢。咁呢我呢就喺嗰度其中一个鬼灵唔系佢养嘅咁仲唔知系咪成班引到成班有咁佢一个小路女。一小路女唔知八岁定十岁係打仗嘅时候死咗㗎啦打日本仔嘅时候。咁佢死嗰时系八岁定几岁？唔知点解会喺呢个神坛度寄居啊？定喺嗰度玩咁样？咁走嚟走去，咁就系因为呢个人系阴，呢、這个客人系阴身，而呢个鬼唔知点解会吻合，经过或者喺呢个空间喺呢个地方，佢就着咗去， 即 系撞 啱咗， 撞到嘣咁入咗去。佢话我唔想嘅，到我去同佢驱邪嗰时，佢不停喊，就是、影响到嗰个事主不停喺度喊同埋震动，不停咁样反应嘅上身嘅反应，就同我讲，即系其实系佢同师公讲，咪同我讲，佢嘅意思就话我而家都想走，我又好惊你而家个样又咁凶咁样，咁师公话你走唔走啊咁样，唔系想咁你咁你我出翻嚟，我唔搞佢啊，我唔系搞佢咁样，咁你会求饶噶，我唔系搞佢，你俾我走，但我走唔到你放翻我出嚟，咁就掹翻佢出嚟之后咧。咁就嗰个事主就开始好啦。 嗯。 係啦。 咁但如果咁样讲啦即係有啲人话上同、 嗯、 即係譬如去台湾咁啦台湾道教有好多㗎嘛。佢、 嗯、 哋譬如有啲仪式系八鬼夜行。咁、 嗯、 但係佢哋 未必上嚟嗰个一定系神，佢哋有啲上系阴嘢咯。咁嗰样嘢又同即系譬如普通真系请神同身又点样区分咧？ 都几难分啊！嗱，我点解难分咧？除咗我哋就咁分到嘅话咧，都好难解释俾人听。净系可以咁讲咧，我哋 get 到系有啲唔同嘅，或者系点样分到，或者再问神可以分到，但系人哋分唔到嘅。其实咧，同身系咧。除了分次第等级之外，就分阳阴。其实我哋唔分阳阴嘅话咧，统称全部叫做阴。分就算大神我都叫阴。点解咧？因为我哋系阳，我哋眼见叫阳，睇唔到叫阴嘅话咧，所有都叫阴。系啦，咁样咯，就唔有时话阴司铺法有两种解释，阴司教俾你，教法俾你，有两种嘅。喺神公家成日讲话阴司套法，阴司套教。咁其实咧，阴司有可能系唔系地府嘅阴，系你见唔到嘅阴。系啦，见唔到你已经属阴啦。见到阳司套法就系阳间师傅，你见到佢嘅阳人嚟嘅。OK， 嗱，我哋法咧就分阳法同阴法。阳法咧就系我哋有符式。有规矩，有咒语，即系好有规律嘅编排，我哋叫阳法。咁阴法就系即系话冇章节嘅，阴法咧就系个神，我哋所谓我哋神或者师公，祖师驾驭教俾你嘅，或者系净系你可以用嘅啫。传俾你净系你识嘅啫，你传唔到俾徒弟嘅就你系师傅到啦。呢套法系佢传俾你的话。经过阴传，我哋叫做施工传都叫阴传啊，唔系因为佢系阴嗰啲，总之我哋见唔到佢叫阴传啦。仲阳传有啲唔同，阳传系你可以传俾下一代嘅，即系你可以传俾徒弟嘅徒弟，个徒弟咁传落去，可以咁样传宗接代嗰度啦，即系开始晒嗰啲。但系你调翻转头咧，阴法。即系阴司传法咧，唔可以一路一代传一代嘅，因为你个机缘、个机遇同埋你个姻缘就系你同佢嘅缘分嚟嘅。佢同你嘅缘分就觉得你诶呢个人系啱嘅，应该要学呢套嘢，我应该教呢套嘢俾你咧。佢咧就需要今世要使用呢样嘢，咁佢就传咗俾你，你就好 work 啦。啪啪声全部掂啊！ 第二个唔得噶， 你教俾人就唔得噶。如果你将呢套嘢咧，泄漏咗之后咧，你都使唔到噶。你唔教得俾人噶。但系有啲人咧，好有啲或者佢无知啊，定系唔知点解，佢会将阴司嘅嘢咧讲咗教俾啲徒弟，咁佢又话呢个系佢传俾佢嘅，你都用到噶，我都用到咁样，咁就唔同啊。阴传就系用唔到嘅。除非佢话特准你，我而家阴传俾你呢、這个法门有个特别之处就系、是有保养期几多年你可以俾人用嘅，五年之后保养期完咗，你去买个部洗衣机，咁点解咁咧？否则你唔系你就除非就讲明嘅啫，否则咧佢俾你嘅嘢咧就系你嘅，冇错，你一生受用都 OK 噶。但你俾人就唔得噶，系啦，咁所以变咗咧，譬如话而家我哋譬如有啲法门啦，唔好理系咪六壬神功定茅山定咩派别都啦，好多派别嘅法门都有打坐修炼或者沟通，佢个神同佢教佢就系佢神教佢，教唔到第二个嘅，呢啲系靠你自己个缘分，你攞得几多，佢教得你几多就系、是、你嘅啫，就与人哋无关。你俾佢都冇用，佢都，除非佢又系打坐嘅时候，又遇到呢个神，佢又拜教翻俾佢， 同一个 咁又唔同，否则咧根本就使唔到。你讲俾佢听，佢使唔到。 咁呢个我非常认同， 系啊， 因为喺几年前咧，我就系、是、经过有啲事情啦，咁总之我自己识咗好多年嘅一个龙婆咧，就帮我驱走人哋落嚟嘅法，都系泰国师傅嚟嘅，咁总之驱走佢个法嘅时候咧。 咁治嗰阵时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有童身。开头嚟我好惊啊，因为佢譬如见到啲力量大嘅鬼咧，佢会做一啲动作啦、震啦、想嗌咁样，我系完全控制唔到噶，我都惊自己系 黐线， 系啊，即系我唔知鬼定咩嚟啦嘛。咁跟住我就唯有问翻即系泰国师傅啦。咁佢话唔系啊，你嗰个系后神嚟嘅，即系泰国嘅头神啦，行到慢咁样啦。佢话哦，咁点算咧？我要学控制噶。如果唔系我，即系夜晚出街无啦啦咁样，系咯，大嗌人哋话我黐线噶嘛， 系啊，要修正噶， 系啦，咁就话学打坐，咁因为我嗰个师傅咧，佢本身喺泰国噶，我原本我就话我咁我嚟泰国学啦，咁佢话。唔系啊，你打坐个神会落去你度，佢教你快过我教你啊，佢教你嘢啦咁样。我咁我系咁样先开始学打坐嘅。咁而打坐啦，佢会有好多信息或者一啲一啲沟通或者一啲教我一啲嘢咧，系我从来都唔认知嘅。即系譬如系道理啦，可能系讲紧因果啦，或者一啲。做嘅手印啦，咁同甚至乎经文，我从来唔识任何泰文或者巴利文嘅经文，但系个神落到嚟系佢讲嘅经文，我系完全明白点解嘅咁样咯，所以我都明白有啲人会话啊，我都有童身啊，点点点，因为如果假设个神个童落咗嚟我度，我眯埋眼我已经望到。嗰、那个人系有冇童身噶嘛？即系假设日鱼仔个童身，因为日鱼仔都有童身啦。咁佢个老屎嚟嘅。咁如果我神一落嚟，我眯埋，我已经见到佢嗰个系老屎嘅，会咁样咯。 啲须有冇剃啊？ 冇啊，白白嚟嘅。所以咧，点解会喺嗰、那个喺阿、师傅度见到施工咧？就因为我有共鸣啊。佢一讲佢哋法门嘅一啲经文或者一啲咒啦，咁跟住我个童身就落嚟。其实就唔系落嚟啲咩嘢特别事，系啦，牵动嘅，不过大家都有神嘅力量，就会牵动到落嚟。咁我系眯埋眼嘅时候，就见到施工喺度。 牵动嘅系啊，会嘅，因为嗰个时已经系同去到嗰个频道啦嘛，去到嗰个频道咪大家都见到咯。 系啊， 而系咁样咯。 佢识听印度话 啊。系啊，因为我哋开头乜都唔识咧，咪想揾啲人嚟求助啦。咁而我哋就去咗跑马地有一间庙，系印度庙嚟嘅。 系。 因为夏鲁曼其实原本系由即系泰国后生系由印度嚟嘅。咁我哋试下去嗰度睇下，望帮得到我哋啦。咁我哋去到全部印度人嚟噶，唔识沟通噶，我哋都咪见到我人哋装香洗手，我哋咪跟住做咁嘅啫嘛。咁佢哋夜晚咧有一个晚课。系好似唱歌咁嘅，咁佢都系唱印度文嘅，咁但系其实我唔识听啊，只不过见到好似有啲嘢做紧咁样啦。佢一唱歌咧，我个神就落嚟啦。而佢一落嚟，我知佢唱乜嘢嘅，佢系唱一啲可能赞颂神嘅一啲嘢啦，或者可能感谢佢啊，即系赐佢哋平安啊，即系唱呢啲嘢，我系完全明白晒，即系完全听得明嘅，所以我系觉得嗰样嘢系好神奇嘅，同埋。在我有即系识咗呢一认知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就发现咗身边有越嚟越多唔同嘅呢啲人咧，就出现啦。唔一定系讲泰国同我最近， 即系修炼同新人啦。 系啊，修炼同新人，因为我最近同一个识咗好耐嘅女仔朋友讲翻，跟住佢原来佢系有个哪吒，系啦，咁跟住我哋先知道系。呢一样嘢原来都会有牵动到聚集翻埋一齐嘅嘢咁， 五百年前先一家啦，都系系啦。咁你哋听到啊 Hilly 呢样嘢嘅时候咧，我有少补充就系、是、我都有讲嘅。其实好多时喺节目都有讲嘅。嚟你哋听到系可以咁听佢学佢嗰只打坐，但你。我都系要小心咯，都系咁讲，因为好多人都系谂大嘅，系啊，因为你佢系参考Hilly都得咯， 唔系人人做得到， 系啊，又唔好话你谂住你又无端端又话我够识咩话咯，跟住咁样你可能你疏嘅，知唔知啊？咁样你即系你要谂清楚。即系要慢慢嚟，唔系个个得噶吓， 真系真系唔好乱。 你冇理由见到人哋得，你就一定系你得咁样啊？系啊，真系要。 同埋打坐啲地方都要安全。 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立乱喺街嗰度打嘅。 系啊，系啊，咪咯，唔你唔信你可以去个灵探嗰度嗰度嗰间房嗰张床打。 真系唔好乱咁试，尤其是打坐，因为你一打坐咧，你唔系净系坐喺度咁。我开头我唔识，我当然。 都系咁样坐喺度瞓着咗嗰啲啦。但系当你真系打坐喺你个呼吸或者喺你嗰个境界入边、假如外边有灵体、知道你打坐，咁你修炼啊嘛， 系啊，会搞你噶、 就试你噶啦、啊，或者佢可能用佢嘅思想去干扰你、但系如果打坐呢一个人，佢系意志唔坚定或者。佢不能够受外来入侵嘅，咁佢、就有机会黐线噶， 有机会傻噶，有机会傻噶，真系啊！ 同埋一打坐，你通咗上下噶嘛，佢唔系净系通上边噶嘛，你开咗道门咁啊！你如果唔够功力，就会有机会 失败，就系啊，有机会俾佢入咗嚟。 系啊，我系啊，我所讲话自己招。呢、这个叫做自己招啦，啊！我嘅有法门噶嘛，我有师公啊嘛，我有我主神噶嘛，惊咩事啊咁？唔系，系你自己招啊！你而家修炼嘛，你自己招，咁你要考验啊，要成啊，其实系你自己嚟噶嘛。就算佛祖啊，都要受魔考，即系一个大圣人大嘅智者，所有嘅掌门都要受考噶嘛。你而家喺时刻你系要受考嘅时候。你都会有嘢喺佛经里面都有讲解，系啦，好多呢啲咁样嘢噶嘛。 同埋唔好谂住屋企自己有神坛、包括即系你道教好、泰国好。我话俾你听一样嘢，因为其实嗰日有师兄都有 WhatsApp 嚟问我，佢话屋企有坛，即系冇鬼。我话俾你听，绝对错。 有啊，我话你屋企有 喺神同佛嘅点讲咧嘅教学入边啦，人同鬼系平等噶。所以咧，有佛嘅地方唔代表冇鬼嘅。 系啊，唔好谂住系啊，有神有，就算有神功行点啊？啊，你系要驱邪啊？咁点啊？你自己招啊嘛？有时你摆低咗啲嘢，或者收完啲嘢，唔觉意只有啲愣，有啲善信就入嚟，愣住啲咁样，唔得嘅咩？摆低二两咁唔得咩？ 可能你屋企有神坛。你谂住我咁屋企打咗冇死啦， 系啦，你招到嚟噶嘛？ 系啊，佢一样。你如果间屋系冇封结界，即系外来嘅嘢一样可以入你屋企嘅话咧，你有痰都冇用嘅。即系神亦都系睇住你打咗咯。咁你冇任何危险嘢嘅话，佢唔会理干预嗰只鬼噶嘛。因为人鬼其实系平等噶嘛。 其实好就好简单嗰句啊，我当你话我有封印，我有结界。我掂晒，咁一山人为一山高嘛，你个法力系你噶嘛，你个法力虽然系有神去加持俾你啫，但个法力源出于你啊嘛，你系人嘛，咁你去到几高或者即系高处仲有人高噶嘛，系咪啊？ 所以冇乱事。 系啊，点知咩？你话最好咧就有搵一个即系即系。可以帮到手或者是教到你或者是倾到下嘅，即係觉得你觉得信赖嘅师傅啊，或者是啲你觉得佢行过啲路，又系一啲有咁嘅经验嘅师兄啊，咁样先好去研究囉，唔好乱嚟啊， 吓。 咁好啦，咁而家呢就又 over 时间啦，转头返嚟见啦，好唔好？